资治通鉴卷第211唐纪27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中，开元二年春正月壬申，至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军，永为恒事。己卯，以卢怀慎检校黄门谏。旧制，雅俗之乐皆立太常，赏精小音律，以太常礼乐之思，不应点昌幽杂技，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吉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妓女至宜春院，几次其家。礼部侍郎张廷圭、酸枣卫袁楚客皆上书以为，赏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而端士，尚朴素，深以乐正声好游猎为戒，赏虽不能用，贤加赏之。中宗以来，贵戚争迎佛寺，走渡人为僧，兼以伟望，富户强丁躲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姚崇上言，佛图城不能存照，鸠摩罗什不能存秦，其乡梁武未免祸殃，但是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上从之。丙寅，命有司杀太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2000余人。初，瀛州都督至柳城以镇抚西契丹，则天之事，都督赵文慧施政，西契丹攻陷之。事后即至幽州东渔阳城，或言漠河西袭大欲降唐，正以唐不见瀛州，无所依投，为莫绰所侵扰，故且复之。若唐复见瀛州，则相率归化矣。兵州长史何荣大武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信之，奏请击契丹，复至瀛州，上意以冷行之意欲讨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见，贾深以讷同紫薇黄门三品将兵击契丹，群臣乃不敢言。薛王业之舅王先同亲报百姓，御史弹奏，业未知情，斥紫薇黄门复案。姚崇、卢怀慎等奏，先同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往，不可纵舍，上从之。由是贵戚束手。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姚崇表贺，请书之史册，从之。以为突厥可汗莫绰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协力发施阿施弼将兵为北庭都护府，都护郭乾贯击破之， 同额单骑逼城下，钱冠服壮士于道侧，突其斩之。突厥请洗军中资粮以赎同额，闻其已死，痛哭而去。丁未，敕自今所在无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弃者，亦有司陈叠检视，然后听之。闰月，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俊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领封安、定远三受降城及旁侧诸军，皆受郡节度，徙大都护府于中受降城，置兵屯田。丁卯，复置十道按察使，以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为之。上司徐有功用法平直，以害以其子大理司职伦为公陵令。窦孝臣之子光禄卿宾公西坚等，请以己官爵让伦以报其德，由是伦累迁身王府司马。丙子，身王长义请以其父陆氏严楚归为其父参军，上许之。姚崇、卢怀慎上言，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莫斥皆勿行，臣妾以良才受官，当归有司，若原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种席进士，时稳继刚，是遂寝，由是请夜不行。突厥石阿失毕既失同额，不敢归，鬼位与其妻来奔，以为右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或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少京有愿望语，下紫薇省暗问，幽求等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诈就贤职，微有沮丧，人情豁然，功业既大，荣宠一身，一朝下狱，恐惊远听。戊子，贬幽求为睦州刺史，少京为果州刺史。紫薇侍郎王居行边军未还，亦作幽求党贬泽州刺史。敕福州刺史周立真等十三人，皆天后时酷吏，比周兴等情状差轻，以放归草泽，终身勿耻。西突厥石姓酋长都丹叛，三月己亥，契西节度使阿史那县克碎叶等镇，擒斩都丹，降其部落二万余丈。御史中丞江会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遗诏，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为四立，刑部尚书赵彦昭特进致事李乔，于时同为宰相，不能匡正，令监察御史郭震弹之，且言彦昭拜诬赵氏为孤，蒙妇人服，与其乘车一起家。贾臣贬安石为缅州别驾，四立为越州别驾，彦昭为元州别驾，乔为滁州别驾。安石至缅州， 会又奏安时常简教定陵，倒引官务，下周征赃。安时叹曰：“此只应虚我死耳。”愤恚而卒。恚，角之地也。恚天书，发将容其铁钳，历月不进。先是，为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送功德。至是并毁之。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莫绰赴遣使求婚，自称前河永清大驸马，天上得果报天南，突厥圣天古多禄可汗。五月己丑，以岁基西霸员外是检校官，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无得助你。即有吐蕃相笨达言为宰相书，请先遣谢婉至河源正二国封疆，然后结盟。婉常为朔方大总管，故吐蕃请之。前此婉以金子光禄大夫致仕，复召拜左散骑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赴笨达言书招怀之。婉上言吐蕃必因怀叛计，请欲屯兵十万于秦魏等州以备之。黄门见魏之谷本起小利，因姚崇引荐以至同为相，崇亦轻之。请之谷设吏部尚书，指东都选事，遣吏部尚书宋景于门下过关，之谷贤之。崇二子分司东都，视其父有德于之谷，颇招权请托。之谷归，悉以闻。他日上从容问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之上意，对曰：“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谓之谷，臣未及问之耳。”赏识以崇，必为其子隐。即闻崇奏，喜问，卿安从知之？对曰：“知古微时，臣卵而易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得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赏于是以崇为无私，而伯知古复崇，欲斥之。崇故请曰：“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以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赏酒乃许之。辛亥，知古罢为工部尚书。宋王长气，申王长义，于上兄也。齐王范，薛王业，上之弟也。宾王守礼，上之从兄也。上素有爱，进士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备，与兄弟同寝。诸王每旦朝于侧门，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列于近郊，有赏别墅。 终使存问相望于道。上听朝罢，多从诸王游，在晋中拜贵如家人礼，饮食起居相与同之。于殿中设五卧，与诸王耕处其中，或讲论赋诗，见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乘器善笛，泛善琵琶，与上耕奏之。诸王或有疾，上谓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夜长疾，上方临朝，须臾之间，使者十返，上亲为夜主要。回镖吹火，勿若上虚，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长气由公慎，未尝一及时政，与人交结，赏欲信重之，故谗谏之言无字而入。然专以声色蓄养娱乐之，不任以直视。群臣以长气等地逼，请寻故事出次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长气兼齐州刺史，申王长义兼滨州刺史，滨王守礼兼国州刺史，领道官但领大纲，自于州务皆为上左主之。事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丙寅，吐蕃使其宰相上亲藏来献盟书，上以风俗奢靡，求七月以慰，至剩余服玉金银器丸，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无得服珠玉锦绣。戊戌，敕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事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尽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造。自今天下更无得采珠玉之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罢两京之锦房。陈光曰：“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克力节俭如此，晚节有以奢败。甚在奢靡之亦以逆人也。”诗云：“靡不有出，显克有终，可不甚哉？”薛讷与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将兵六万出潭州及契丹。宾客以为士卒盛夏赴戈甲，及资粮深入寇境，难以成功。讷曰：“盛夏草肥，高毒滋稀，阴凉于敌，正得天时，一举灭鲁，不可失也。”行至滦水山峡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后，从山上击之，唐兵大败，死者十八九，讷与数十骑突围得免。鲁中吃之，谓之薛婆。薛宣道将后军闻讷败，亦走。 讷归罪于宣道及胡将李思敬等八人，至西斩之于幽州。庚子，敕免讷死，削除其官爵，独赦杜宾客之罪。壬寅，以北庭都护郭虔贯为凉州刺史、河西诸均州节度使。果州刺史钟绍京心愿望，朔尚书望臣修旧。乙巳，贬真州刺史。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辍朝三日，追谥曰商皇帝。戊申，晋百官家无得与僧尼道士往还。壬子，晋人间祝佛写经。宋王承器等请献兴庆房宅为离宫，贾银至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承器等宅还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香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赏或登楼，文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赖优渥。乙卯，以齐王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民间讹言，上采择女子以充掖庭，上闻之。八月乙丑，令有司据车牛于崇明门，自选后宫无用者再还其家。敕曰：宴寝之内上令罢遣，闾阎之间足可知悉。乙亥，吐蕃将奔达言起立徐率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魏源，掠取木马，命薛讷白衣设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以右骁卫将军长乐郭之运为副使，与太仆少卿王俊率兵击之，心似大木勇士，亦合拢救讷教习。初，善州都督杨举以九曲之地与吐蕃，其地肥饶，吐蕃救之畜牧，因以入寇，举悔惧自杀。已有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后所置豫州鼎铭，其末云：上悬将剑，方见龙机，以为上受命之福。姚崇表贺，且请宣誓史官颁告中外。陈光曰：日食不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乌天也。才偶然之闻以为福命，小臣之谗也，而宰相因而食之，是侮其君也。上乌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名，姚崇之贤，犹不免于世，岂不惜哉。九月戊申，上幸骊山温汤，敕以岁忍伤农，领诸州修长平仓法，将领怀浙、剑南地下师， 不堪筑基，不在此立。突厥可汗莫绰衰老，昏虐愈甚。仁子、葛罗禄等部落以凉州降。冬十月，吐蕃复寇魏元。丙辰，上下诏欲亲征，发兵十余万人，马四万匹。戊午，上桓公。甲子，薛讷与吐蕃战于五街，大破之。时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俊率所部二千人与讷会击吐蕃。奔达言将吐蕃兵十万屯大来谷，俊选勇士七百以胡服夜袭之，多至谷角于其后五里。前军遇敌大呼，后人名谷角以应之。鲁以为大军至，惊惧，自相杀伤，死者万计。讷实在五街，取大来谷二十里，鲁军塞其中间。俊复夜出袭之，鲁大溃，使得与讷军合，追奔至洮水，复战于长城堡，又败之，前后杀获数万人。封安军使王海滨战死。戊辰，姚崇、卢怀慎等奏请者吐蕃以和为敬，神龙中赏公主，遂于河筑城，至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以毁桥拔城，从之。以王海滨之子钟嗣为朝散大夫，上辇放御，养之宫中。祭祀突厥可汗莫绰又遣使求婚，上许以来岁迎公主。突厥石姓葫芦屋等诸部亦北庭请降，命都护郭虔贯辅存之。已有命左骁卫郎将尉迟圭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额阴谋至洮水请和，用敌国礼，赏不许，自是连岁犯边。十一月辛卯，葬商皇帝。丙申，前左散骑常侍谢婉亦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随便宜驱楚。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甲子，至陇右节度大使，领善、秦、和、魏、兰、林、五陶。民阔迭荡十二州，以陇右防御副使郭之运为之。乙丑，李皇子嗣真为曾王，嗣初为鄂王，嗣主为卷王。辛巳，立颖王嗣迁为皇太子。嗣真上之长子，母曰刘华妃。嗣迁次子也，母曰赵丽妃。丽妃以昌晋有宠于上，故立之。是岁，至幽州节度经略镇守大使，领幽益平潭归燕六州。突骑师可汗守中之地遮努，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向导以伐守中。 莫绰遣兵二万击守中，虏之而还。谓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杀之。三年春正月癸卯，以卢怀慎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怀慎清谨简素，不盈资产，虽贵为卿相，所得奉赐随散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避风雨。姚崇常有子丧，夜告十余日，正是委积，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崇既出，须臾才决俱进，颇有得色，故谓紫薇舍人齐翰曰：“余为相，可比何人？”罕未对。崇曰：“何如管晏？”翰曰：“管晏之法虽不能异于后，犹能莫深。公所为法，随复更之，死不及也。”崇曰：“然则竟如何？”翰曰：“公可谓旧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旧时之相，岂亦得乎？”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半时宰相。陈光曰：“昔鲍叔之于管仲，子皮之于子产，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孔子美之。曹参自谓不及萧何，依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已成。夫不孝用事，为其僚者，爱身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成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志，专顾以分其权，冒疾以毁其功，弊利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继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氏曰：“如有一介臣，断断义无他计，其心修修焉，其如有容，人之有计，若己有之，人之厌胜，其心好之，不斥如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只有利哉？怀慎之谓矣。”御史大夫宋璟作监朝堂丈人丈卿，贬睦州刺史。突厥实姓降者前后万余丈。高黎莫离之文简，实姓之序也。二月，与协爹都督司泰等亦自突厥率众来降，至皆以河南地处之。三月，葫芦屋酋长知福记等入朝，上以实姓降者尽多。下四月更申，以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赤水等军并受节度，居凉州。左卫大将军郭乾贯为朔州镇大总管， 何荣等军并受节度，居兵州。乐兵已被莫绰，莫绰发兵击葛罗路、葫芦屋、蜀尼师等，屡破之。敕北庭都护汤家惠、左散骑常侍谢婉等发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家惠等与葛罗路、葫芦屋、蜀尼师等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县互相应援。山东大荒，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社稷而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易之，义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进，上意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和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增不救乎？届时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雉而欲疾，孙叔杀蛇而制服，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是杀蝗有祸，崇请当之。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上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致，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日使入内试读。卢怀慎见太常卿马怀素，九月戊寅，以怀素为左散骑常侍，时与右散骑常侍楚无量更日试读，每至阁门，令成监狱已尽，或在别馆道远，听于宫中乘马，亲送迎之，待以师父之礼。以无量累老，特为之造妖鱼，在内殿领内侍鱼之。九姓司节都督摩散等来降，几位喜除官遣还。西南蛮寇边，遣右骁卫将军李玄道发荣、卢、魁、巴、梁凤等周兵三万人，并旧屯兵讨之。壬戌，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复之，以讨突厥。甲子，上姓奉全汤。十一月乙卯，还京师。刘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愤会甲申卒于道。丁酉，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贯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钱贯请自募关中兵万人以安西讨击，接己地舵及熟食，敕许之。将作大将韦凑上书以为：仅西域服从，虽或时有小盗窃，旧镇兵足以制之。关中常宜充实，以强干弱之。自请西北二路寇边，凡在丁壮，征行略进，岂宜更募骁勇，远自荒服。又一万征人行六千余里，衔几地舵熟食，到次州县，将何以攻？秦陇之西 户口渐少，凉州以往杀气悠然，钱比居人如何取计？纵令必克，其祸几何？倘击天珠，吾乃甚损。请计所用所得，较其多少，则知利害。昔唐尧之代，兼爱一下，中外一安。汉武穷兵远征，虽多克祸，而中国疲耗。今论帝王之圣德者，皆归唐尧，不归汉武。况邀功不成者，复何足比翼乎？时姚崇亦以钱贯之策为不然，继而钱贯足无功。初，监察御史张孝松奉使扩州，还臣气息利害，请往察其行事，上叙之，听以便宜从事。拔寒挪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寒挪王兵败，本安西求救。孝松谓都护吕修景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率庞策荣落兵万余人，出秋辞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松自换甲，都士卒急攻。自四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松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康居、大院、纪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会有言其臧乌者，作戏凉州狱，贬灵州兵曹参军。京兆尹崔日之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杰将纠之，日之反构节罪。十二月，侍御史杨洋停奏曰：“若纠弹之私，使奸人得而恐吓，则御史台可废矣。”上俱命节事事如故，贬日之为西县丞。或上言按察使图烦扰公司，请精简刺史县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书省官议之，姚崇以为今指责使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趁其职乎？乃止。尚书左丞韦宾奏郎官多不举职，请杀太改授他官。宾寻初为刺史，宰相奏你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台郎宽待即不称职，宾请杀太乃是奉公。台郎服而改官，宾即贬黜于外，一者皆谓郎官谤商。臣恐后来左右丞只以为戒，则省事何从而举矣？伏望圣慈详察，使当官者无所疑惧，乃除冀州刺史。突骑师守中既死，莫绰兵还。守中部将苏禄纠集于众， 为之酋长。苏禄颇善随府，时姓部落稍稍归之，有众20万，遂具有西方，寻遣使入县。是岁以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皇后妹夫上衣奉御长孙欣以细故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四年春正月，欣与其妹夫杨先玉与李相四杰而殴之。杰上表自诉曰：“发夫见悔，虽则痛身，官免被凌，成为辱国。”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杀，以谢百僚。仍以敕书谓杰曰：“心等朕之密期，不能殉道，使凌犯衣冠，虽至以极刑，未足谢罪，请已以刚肠极恶，勿以凶人介意。”丁亥，宋王承器更名献，申王承义更名辉。已有陇右节度使郭虔贯奏：“奴石良才等8人皆有战功，请除游击将军。”敕下，卢怀慎等奏曰：“郭虔贯视其微笑，折武仪章，为奴请五品，时乱纲纪，不可许。”上从之。丙午，以曾王嗣真为安北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藩大使，以安北大都护张之运为之父。陕王嗣生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藩大使，以安西都护郭虔贯为之父。二王皆不出阁。诸王遥领节度自此始。二月丙辰，上幸骊山温汤，吐蕃为松州。丁卯，上桓公。辛未，以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上虽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然当时士大夫由卿外任。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若水见之行，力望其行臣，久之乃反，谓官署曰：“班生此行，何意登仙？”癸酉，松州都督孙仁宪袭击吐蕃于城下，大破之。上常遣宦官以江南取交京、西提等，欲至院中，使者所至烦扰。到过汴州，倪若水上言：“今农桑方及，而罗卜禽鸟以供原池之丸，远自江陵水路传送，似以粮肉，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见人而贵鸟乎？陛下方当以凤凰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况交京西提何足贵也？”上手敕谢若水，赐帛40段，纵散其鸟。山东黄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曰：“黄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攘之。”刘聪时常捕埋之， 为害亦甚。惧御史不从其命。重叠若水曰：刘聪为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两手黄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比起无德自然。若水乃不敢为。下五月甲辰，赤尾使者详查州县捕黄擒堕者，各以明文。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序大滥，县令非才，即入谢，赏西诏县令于宣政殿庭，是以礼人策，为卷长令为祭辞礼第一，擢为礼权令，于二百余人不入地，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吏部侍郎卢从苑左迁豫州刺史，李朝隐左迁华州刺史。从苑典选六年，与朝隐皆名称职。初，高宗之事，马在裴行俭在吏部最有名，时人称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即四吏之子也。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迎至，因言世伯之力，又欲往狮子国求灵药及善医之欲，置之功业。上命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携往求之。范臣从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是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彼世伯与商贾争利，待非王者之体，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玉，岂宜置之功业？夫玉石，天子耳目之官，必有军国大事，臣虽触冒严障，死不敢辞。此特胡人炫惑求媚，无意圣德，切恐非陛下之意，愿熟思之。赏具自引咎，未遇而罢之。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己巳，以上女万安公主为女官，欲以追福。癸酉，拔业固斩突厥可汗莫绰首来献，使莫绰北击拔业固，大破之于独乐水，事胜清归，不复设备。与拔业固蹦足挟制略，自柳林突出，斩之。使大武君子将郝灵泉奉使在突厥，挟制略以其首归之，与挟亦却，悬其首于广街。拔业固、回纥、铜锣、袭、仆固五部皆来降，至于大武军北。莫绰之子小可汗立，古多禄之子缺特勒击杀之，即莫绰诸子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莫吉连，是为皮切可汗，国人谓之小杀。皮且以国故让缺特勒，缺特勒不受，乃以为左贤王，专点兵马。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陈贞杰、苏宪 以太庙七世已满，请迁中宗神主于别庙，奉睿宗神主赴太庙，从之。又奏迁昭成皇后赴睿宗室，肃明皇后留祀于宜坤庙。八月乙巳，立中宗庙于太庙之西。辛未，契丹李师活、西李大仆率所部来降，至以师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长拜为刺史，又以将军薛泰督军镇抚之。大仆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师活晋中之从父弟也。吐蕃复请和，上许之。突厥莫绰既死，悉契丹拔叶固等诸部皆内附。突骑师苏禄复自立为可汗。突厥部落多离散，皮切可汗患之，乃召莫绰什牙关吞玉骨以为谋主。吞玉骨年七十余，多智略，国人信服之。突厥降户楚河曲者，闻皮切立，多复叛归之。兵州长史王俊上言，此属徒以齐国丧乱，故相率来降，若彼安宁，必复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属结辖，实难治愈，往往不受军州约束，兴兵飘掠，闻其逃者已多与鲁声问往来，通传委屈，乃是蓄养此属，使为间谍，日月滋久，奸诈于身，窥伺边隙，将成大患。鲁既南牧，必为内应，来逼军州，表里受敌，虽有韩鹏，不能取胜矣。愿以秋冬之交，大集兵众，欲以利害，济其资粮，徙之内地。二十年外，渐变旧俗，皆成静兵，虽一时暂劳，然永久安静。必者守边将吏及出境使人多为于此，皆非事实。或云北鲁破灭，或云降户妥帖，皆欲自炫其功，非能尽忠殉国。愿察思利口，勿忘远虑。一者必曰：国家向时以常置降户于河曲，皆获安宁，今何所宜？此则视同时意，不可不察。向者协力既亡，降者无负一心，故得久安无变。今北鲁尚存，此属或畏其威，或怀其惠，或其亲属，岂乐难来？较之彼时，故不谋矣。以臣于虑，喜之内地上也，多屯士马，大为之备，华夷相参，人劳费广，次也，正如今日下也。愿审资三策，择利而行。纵使因喜逃亡，得者皆为唐友，若留置合兵，恐必有变。书奏未报，降户协爹斯泰、阿西烂等果判。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总管薛讷 发兵追讨之。王俊引兵州兵西济河，昼夜兼行，追击叛者，破之，斩获三千级。先是，单于副都护张之远吸收降户兵帐，领渡河而南。降户怨怒，御史中丞江惠为巡边使。降户素无公使，不得涉猎，惠悉还之。降户得之，遂叛。张之运不设备，与之战于青冈岭，为虏所擒，欲送突厥，至随州境。将军郭之运以朔方兵邀击之，大破其众于黑山呼延谷。鲁氏张之运而去，上以张之运丧失，斩之以殉。皮切可汗既得斯泰等，欲南入为寇。吞玉谷曰：堂主英武，民和年丰，未有间隙，不可动也。我众心急，力上疲累，且当息养数年，时可观变而举。皮且又欲筑城，并立四冠。吞玉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涉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超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事老之法，教人人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重也。皮且乃止。庚午，葬大圣皇帝于乔陵，庙号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护乔陵坐，判官王旭犯赃，杰按之，反为所构，左迁衢州刺史。十一月己卯，黄门见卢怀慎急急，上表见宋景、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并明实重器。所作者小，所器者大，望垂金禄，上深纳之，以为轰。家无余绪，唯一老苍头，请自愈以办丧事。丙申，以尚书左丞袁乾耀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姚崇无居地，欲居往吉寺，以病山夜告，赏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倍。袁乾耀奏事或称职，上折曰：此必姚崇之谋也。或不称职，折曰：何不与姚崇议之？乾耀常谢实然，没有大事，上常令乾耀就寺问崇。癸卯，乾耀请千重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室籍，上许之。重以四方馆有不书，非病者所宜处，故辞。上曰：舍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举尽忠耳，此何足辞？崇子光禄少卿仪 宗正少卿义，广通宾客，颇受愧畏，为时所讥。主书赵惠为崇所亲信，守胡人禄，事决，上亲居问，下狱当死。崇复营救，上由是不悦。会驱赦京城，敕特标惠名，杖之100，留岭南。崇由是忧惧，朔请必相位，见广州都督宋景自带。12月，上江姓东都，以景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令迟毅义阙，遣内侍将军杨思绪迎之。景风度宁远，人莫测其计。在途，景不与景绪交言，思绪素贵姓，归宿于上，上嗟叹良久，亦重景。丙辰，上幸骊山温汤，乙丑还宫。闰月己亥，姚崇罢为开府仪同三司，袁前耀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书宋景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紫薇侍郎苏挺同平章事。景为相，务在责人，随才受任，使百官各称其职，行赏无私，敢犯言直谏，赏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屈从之。突厥莫绰自则天氏为中国患，朝廷干时，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泉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景以天子号武功，恐好事者竟生心侥幸，痛意其赏，余年始受郎将。灵泉痛哭而死。景与苏挺相得甚厚，挺遇事多让于景，景每论事，则挺为支柱。景常谓人曰：“吾与苏氏父子皆同居相府，仆业宽厚，成为国器。然现可替否？”立事精敏，则黄门过其父矣。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景善守法持政，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轻省，百姓富庶。唐氏贤相前称房度，后称姚宋，他人莫得避焉。二人每进献，上折谓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即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李煜殊卑薄矣。紫薇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其汉练习事务，姚宋每作二人以至所宜，继而叹曰：“欲之古问高君，欲之今问齐君，可以无缺正矣。”辛丑，把食道按察使。旧制，六品以下官皆为尚书省奏拟。是岁，始至员外郎、御史起居，以补不拟。5年春正月癸卯， 太庙四事坏，赏素服必正殿。时上将姓东都，以问宋景苏廷，对曰：“陛下三年之治未终，聚而行性，恐未弃天心，灾疫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对曰：“太庙屋材皆苻坚实物，岁久朽腐而坏，是与刑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忍姓东都，百司恭你以备，不可失信。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如期自行耳。”上大喜，从之。赐重绢200匹。即有上行祥礼于太极殿，命姚崇5日一朝，仍入阁供奉，恩礼更厚。有大政者访焉。又散骑常侍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之日，岂取服侍旧才以立太庙乎？此特愚臣之言耳。愿陛下恪谨天戒，纳忠谏原产于。”上服听。辛亥，行幸东都，过小谷，道隘不至。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顿史官。宋景谏曰：“陛下方士寻衅，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上俱命释之。景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待陛下受德也。请令戴罪朝堂，而后赦之。”上从之。2月甲戌，至东都，赦天下。昔契丹继内附，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请赴瀛州。3月庚戌，至复置瀛州都督于柳城，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以太子詹事江师度为营田知度使，与庆礼等助之，三旬而毕。庆礼清勤严肃，开屯田80余所，招安流散，数年之间仓廪充实，势力尽繁。夏4月甲戌，赐西王李大仆妃新谥号固安公主。己丑，皇子四一族，追立为夏王，谥曰道。四一母武惠妃，幽芷之女也。突骑师酋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禄部众进强，虽直贡不伐，因有窥边之志。5月，石姓可汗阿史那县欲发葛罗路兵击之，上不许。初，上微时与太常卿将角亲善，及诸窦怀真等矫欲有功，由是宠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内，与后妃连榻宴饮，赏赐不可生计。帝会亦以矫固累迁吏部侍郎。宋景言矫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为然。 秋七月庚子，以会为宗正卿。因下至曰：西汉诸将以权贵不权，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矫仪放归田园，散官熏风皆如故。人吟陇右节度使郭之运大破吐蕃于九曲，安西副大都护汤家惠走突骑师引大使吐蕃，谋取四镇，为波焕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罗路兵与阿史那县击之。兵州长史张家珍上言：突厥九姓心想者散居太原以北，请速重兵以镇之。心有指天兵军于兵州，集兵八万，以家珍为天兵军大使。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则天立明堂不合古制，有明堂上制而穷极奢侈，密而工业，人神杂扰。甲子，至复以明堂为乾元殿。冬至元日受朝贺，祭秋大享，复旧元秋。九月，中书门下省及侍中皆复旧名。贞观之治，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每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衙奏事，御史谈百官，辅治官，对仗读谈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禅特。即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正多私辟，奏事官多似帐下。于御座前秉左右密奏，兼奏御史及侍制官远吏以伺其退，谏官御史皆随帐出，帐下后事不复御闻。武后以法治群下，谏官御史得以封文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显弊相倾覆，即宋景为相，欲复贞观之政，务深治。自今是非敌虚秘密者，皆令对仗奏文，使官自依故事。冬十月癸酉，伊阙人孙平子上言：春秋击鲁击西宫，今迁中宗于别庙而祀睿宗，正与鲁同，兄臣于地犹不可击，况地臣于兄可击之于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招，则不应出兄至于别庙，愿下群臣博弈，迁中宗入庙。世下礼官太常博士陈贞杰、冯宗、苏献义以为七代之庙不属兄弟，因代或兄弟四人相继为君，若属以为代，则无足拟之计矣。今睿宗之事当亚高宗，故为中宗特立别庙，中宗既生新庙，睿宗乃复高宗，何尝积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积西宫为政，诬枉圣朝， 见不可长。时论多是平子，赏亦以为然，故亦久不绝。苏宪挺之从祖兄也，故挺幼之，卒从李官义。平子论之不已，辄为康州都城尉。新庙城戊寅，神主复庙，上命宋景、苏挺为诸皇子治名及国义之号，又令别置一家名及家号进之。景等上言，妻子君养著于国封，今臣等所置名号各30余，者混同已尽，以彰陛下复道无偏之德，赏甚善之。11月丙申，契丹王李师活入朝。12月壬午，以东平王外孙杨氏为永乐公主，弃之。秘书见马怀素奏，省中书散乱额缺，请选学术之士20人整辟教部，从之。于是搜访一书，选立善写，命国子博士尹之章、桑权卫、为数等20人同刊正，以左散骑常侍楚无亮为知使，于乾元殿前编校群书。